火之鸟，元素法师75级大招。这些 NPC 的战斗力一般，技能威力自然有限，但是火之鸟这个技能该有的强势却是半分不缺。法杖顶端的一团火焰待到飞起时，就已撑起了双翼，瞬间就以燎原之势扑出。距离太近，火之鸟只是吟唱慢，出招可一点不慢。周泽楷的视角瞬间就已是一片红焰，燃烧着，跳动着，瞬间一枪穿云就已经只是烈焰中的一道身影。一枪穿云没能闪开这一击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泽楷就毫无应对。烈焰中的那道身影，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有一个提膝的动作。不明所以的普通观众都以为这是一枪穿云想要闪避，结果这才迈步呢，就已被火之鸟给轰中。但是职业选手们一看到一枪穿云在烈焰中的稳定身形，却知这不是迈步，这是一记膝撞，一个低阶技能，作用也仅限于近战。但对神枪手这个更多时候并不会选择近战战斗的职业来说，这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技能，甚至枪炮师、机械师、弹药专家这枪系的另三个职业都不会放弃学习这个技能，因为这个技能在施展时会有那么一瞬间的霸体效果。这个效果的时间有多长，没有明确的数据。荣耀里太多技能拥有隐藏属性，都不会直接在技能介绍中公布出任何信息。不过膝撞作为一个寿命和荣耀这游戏一般长的技能，早已经被玩家更被职业选手们给充分掌握。尤其作为一个枪系选手，能准确地把握好这一瞬间的霸体，作用很大。因为荣耀中的技能使用是不存在公共冷却的，理论上来说，只要你操作达到足够快，一次同时出10个技能都没问题。当然这仅是理论，荣耀中没有公共冷却，但却有别的判定方式，比如角色动作不能冲突，因此即使没有公共冷却，但能同时施展出来的技能也不是很多。而膝撞就是这么一个兼容性极强的技能，它的动作只是提膝一撞，这和枪系那些提臂端枪射击的姿势一点也不违和。再加上膝撞作为低阶技能，自身冷却却是很短，所以利用它这个霸体状态也保障其他技能顺利进行，是枪系常用技巧。而这技巧到了玩家这边更是迷信，恨不得各个技能都和膝撞同出，搞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枪手个个都像独腿人。好在后来玩家们发现这技巧绝不是说说这么简单，首先两个技能同出，手速就要有相当程度，再来膝撞的霸体效果事实上挺短暂，真要将这霸体运用到得有相当的判断力和精准的操作才行，而玩家们只不过停留在防患于未然，瞎猫去碰死耗子的程度，如此一来多半时候是撞不着的，而且还总因为过多的操作将自己本来挺简单的一个技能动作搞变形。再到后来玩家终于不再胡乱迷信，也会掂量着来使用了。周泽楷的水平呢，自然是不必说的，此时在躲避不及的时候也用了枪系流传了10多年的膝撞运作技巧，只是膝撞的霸体实在短暂，而火之鸟的攻击冲击力十足，想靠它来完全抵受住一个火之鸟的冲击是没可能的。但是至少周泽楷把握住了那个最高效的时机，也就是火之鸟冲击力释放出的那一瞬，火焰卷身，一枪穿云，提膝不动，但这一瞬霸体效果消失，火之鸟席卷而过的余烬还在，但是这股冲击力一枪穿云运用合理的退步就可消除。至此还有很多人以为是 NPC 的火之鸟威力不够强，才没把一枪穿云直接带飞，完全忽略了周泽楷在这一瞬间靠一个精准操作挽回的局面，真是麻烦。这边方瑞看得清楚，心中泛着嘀咕，这可是他支撑了许久才盼到的一次机会， 一腔穿云总算仇恨也建立了，也被火之鸟轰中了，但距离方瑞所期待的还是很遥远。他原本指望这一火之鸟直接带飞一腔穿云，那些仇恨转向一腔穿云的 NPC 们趁势展开攻击，再加自己从旁使坏，直接一波带走，那才叫完美。结果距离他所期待的完美局面真是差了不少。周泽楷的一腔穿云没被带飞，他退后了几步后愣是在火之鸟的席卷中站住了，双枪依旧那么笔直地端着，竟然还要继续他的攻击，气贯长虹。但是海无量的攻击却来得比他更快，这场面不符合方瑞心中所期待的完美，但是他也承认事实上这才是他真正预见到的场景。周泽楷可没那么容易被打崩，一波带走想想罢了。一腔穿云此时身遭还有火之鸟卷过所退下的火苗，没什么伤害，却也将他的身形映照得明暗不定。一道气贯长虹就在此时直贯而下，闪！刚被火之鸟洗礼过的一腔穿云没有丝毫停顿，就已在动作。从一开始周泽楷想建立的反击就不是定点射击，而是要移动走位的，此时一边避过这起气贯长虹，一边开始反击，一气呵成，流畅无比。砰砰砰，枪响，反击压根儿就没比海无量这起气贯长虹慢多少。海无量立即一记耳光，顿时将身边这元素法师扇得转了个圈，一面肉盾顿时挡在了他的身前，被一腔穿云打得血肉乱溅。这不是周泽楷的攻击目标，一腔穿云继续横身去拉视角，海无量却已从另一侧闪出，念龙波，念气凝聚成龙蜿蜒飞出，杀气腾腾，比起子弹速度上慢上一些的念气，凭这么一个时间差就已经扑到了一腔穿云身前。一腔穿云连忙向旁横掠，但念龙波可受控制，周泽楷知道没那么容易摆脱，赶紧从根上打断这技能才是关键。举枪瞄准，结果不知从哪儿冲出个 NPC, 这么恰好就挡在了一腔穿云和海无量之间，把他的射击路线完全堵死。周泽楷只好再让一腔穿云多移两步，结果念龙波竟没直追一腔穿云，而是突然一翻龙头反向折在他身前，又把他的瞄准的视角给挡住了。念气本是没有颜色的，只是一些技能凝聚的多了，似云似雾的厚重起来，只是聚出胶来顿时也就成了形制一般的遮挡效果。可周泽楷一看方瑞如此运用，顿时感觉不对，只是为了阻挡他的视角这么折腾，那真太夸张了，这一下恐怕又是为了掩护什么 NPC 的攻击吧。于是刚刚乱入到两人之间的那个 NPC 顿时出现在了周泽楷的脑海内，那 NPC 冲来的来向他还记得，确实是朝他自己，但是职业呢？战斗法师豪龙破军。念龙波忽然一让，一道人影冲出，周泽楷的反应已算极快，但是最终却也只是和这 NPC 发起的攻击同步，实在是因为场面太乱，两人不只是互相对攻，他们各自都要花很多精力来尽可能的避免来自 NPC 的干扰，视角一刻不停的旋转，左边右边身后，若非如此，周泽楷不至于忽略这个基本算是从正面乱入的战斗法师。而现在这战斗法师非但阻拦了他刚要做的射击，又借着方瑞、海无量、聂龙波的隐蔽，突然就杀到了他的身前。周泽楷的操作已是下意识的，一腔穿云横身一掠，勉强将那豪龙破军给让过，但是这端正有一个狂剑式的 NPC 抢步冲上，一剑劈下，身后也有一个术士在吟唱咒术，也是周泽楷早就留意到的。但更烦人的还是方瑞，海无量的念龙波这时又被他控制着飞回了，耀武扬威地封堵了他可能的最后一条去路。轰！无数攻击，几乎同一时间命中一腔穿云。